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高速球》嘅香港波时段。咁啊，头先睇到呢、这个杰志同埋呢个南华喺今周入边嘅亚协杯嘅赛事嘅片段之后咧，咁我先讲讲呢个亚协杯啦。嗱 ，Andy， 我要问一问你啦。嗱，咁喺杰志部分嘅球员你都有教过啦，譬如阿力士咁样啦，南华你都系出任过领队嘅教练嘅一个职位啦。咁两队波基本上你都有个認識嘅，基本上係，但係點解喺我印象中近呢四至五季咧，未試過喺亞協杯初段分組賽，兩支球隊同時間都係唔係一個好一個開局。嗱，首先講南華啦，兩場波兩場嘅分組賽入邊輸曬嘅，仲要第二場波喺主場，我記得仲要近幾年主場輸到4-0係少見添。咁咩？點解會發生一件即係其實嗱，呢一刻都叫做季亞協杯叫啱啱開始，亦都中超亦都啱啱開羅，但係喺香港聯賽嚟講，已經係到一個季中，理論上班球員嘅狀態應該去到一個應有嘅亞洲水平嘅個狀態，有能力去應付亞洲賽事，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大嘅反差呢？ 或者咁樣講啦，即係你南華咁樣輸主場輸4-0，咁其實宏觀翻成場波，佢因為都幾早會踢少一個啦，係嘛？即係踢少一人之下去打就相對困難啦。第二就係話我會睇到其實嗰一場波其實對手係即係南華係冇針對性去打呢場波，因為對手有兩個真係好快嘅球員。係嘛？即係你完全係冇針對性去打呢一場波，完全我唔知道有冇去部署打呢一場波，係嘛？咁你冇理由唔清楚對手嘅實力嘅，係咪？知道你要真係喺個真正出線嘅時間，係嘛？咁同埋頭先你講到我哋香港係季中，即係季中啦，相對人哋係季初啦，嗰個球員的狀態嗰樣嘢係香港最好嘅，但係調翻轉咁樣講，其實去到依個位咧，其實香港去到依個位咧，有陣時會出現傷兵， 係 嚇、季中嘅傷兵，同埋一個叫做因為我哋係一月係個轉會窗開嘛，咁其實你要買一啲嘅新球員入嚟去應付亞協杯，其實裏邊有啲問題就係話個球員同個球隊磨合，係要需時嘅。就唔係話一嚟到即刻踢得㗎，係嘛？咁依樣嘢我哋都即係香港球隊可能有啲少少忽略啦，係嘛？即係同埋你球隊其實我哋香港同人哋嗰、那個、那個球季、那個時間，我哋跟歐洲嘅，係嘛？其他係跟亞洲嘅。其實亞洲其實佢哋已經係一月，佢哋應該係一月尾、一月中。如果參加亞協杯嗰啲球隊，一月中已經係pre-season。佢出到嚟踢個分組賽，其實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時間，係嘛？係好 fresh 嘅，即係佢哋嗰啲球員係好 fresh 嘅，好正嘅，係好正嘅。但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攰嘅情況之下，可得你話頭先都講到啦，即係閒談談講到，當我哋入到真係出到線啦，入到去八強，16強啦，八強啦，我哋往往都係唔夠人哋打嘅。 是 因為人哋調翻轉，人哋係成個賽季去打緊，我哋就唔係啦。去到嗰段時間就片先神出嚟啦， 即係唞鼠， 唞鼠 再操 係啦，季初中間亦都有球員去轉換啊嘛， 係 又係需要磨合， 係 咁其實我哋係咪要檢討一下我哋嗰個賽季係咪要改善咧？我成日都咁樣同即係話即 係同亞洲 亞洲共識啊嘛， 接軌 同翻嗰個亞洲接軌啊嘛，同翻中超啊、中甲啊、鄰近嘅國家，新加坡都係㗎，新加坡都係，泰國又係，好多地方，印尼都係，都係呢啲嘅亞洲嘅聯賽時間，咁點解香港要跟歐洲咧咁樣？係啦， 但係呢樣嘢會唔會頭先所講啦？就算你暫時未能夠同亞洲接軌，會唔會普遍嚟講，譬如話傑志又好，南華又好，或者東方，每一季咧其實都係一種譬如話，就算英格蘭、西甲都會有一種球員替換嘅， 但係喺香港球會嚟講咧，普遍嚟講咧，一換唔係話加幾個位置嘅。即係譬如話，好似曼聯啦，或者係某啲球會，譬如唔好計財大財大氣粗嘅嗰種，六七個就好正常嚟講嘅。但係如果喺香港球會嚟講，用換六七個位置，仲係你涉及正選咧？ 嗯， 學你話齋，舊年打緊分組賽之前十六強嗰啲，就可能喺到四強季初嗰陣咧，八強嗰陣已經係換咗換隊波啦，基本上係。咁啊，就蝕底就蝕咗就依樣嘢。如果譬如話能夠，你緊住，譬如話你而家南華、東方，又或者傑志啦。如果你枕住呢幾年，其實都係班霸姿態㗎啦。如果你能夠將個陣容穩定性盡量將佢減低咗去，會唔會有幫助呢？基本上唔好輪換得咁犀利。 我相信一定會嘅。你其實你有舉個例子，即係你傑志啦，舉個例子，傑志其實呢幾年打亞協杯嘅成績真係唔差嘅，因為點解佢哋知道個嗰、那個。個原因就是球員變動越少，對他的發展就越好。你就算是補給球員都是一至兩個，那你不會轉變得太大。同埋個教練咯，係嘛？個教練即係佢哋個教練都是統一，都是想找翻一啲西班牙啦，係嘛？即係西班牙個主張個大踢法嗰樣嘢。咁但係一樣嘢就是其他球隊就是即係好難講，你太快又轉教練啦，係嘛？即係冇一個長遠嘅計劃去運作一隊球隊。我個目標三年之內點咧？係咪？佢可能個目標即係香港球隊太過或者眼前啦，係咪？即係我要睇三個月後嘅嘢嘅，咁你就好難個教練就好難去鍛鍊嘅，即係好難去有時間去做出嚟嘅。但係個問題，當有新教練。就必定有新轉變，係嘛？本身係球員嚟到，或者球員本身喺球隊嗰度嘅，本來打開正選嘅，佢有機會變後備，甚至乎雪藏， 係 嘛？即係有好多嘢會發生。咁但係又係啲咁嘅情況嘅話，咁好啦，咁球隊裏邊嗰個磨合，係咪又要需時咧？ 係， 所以你點樣去 keep 到一隊波，或者係點樣去打得好一個好平均嘅成績咧？咁樣其實你見到。巴塞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即係年年都有咁嘅質素。當然啦，唔係話因為一個美斯咁簡單，係嘛？跟住佢其實佢針對性，今年我見到後防係弱嘅，或者係比較老嘅，我其實我換翻一啲後生嘅，係嘛？俾機會佢嘗試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要去跟人哋學習咯，係我哋要 planning 去點樣去成季或者幾季裏邊去做一些成績出嚟，就不是話單一季我要攞曬冠軍去做成績，呢個問題。 咁如果咁樣咧，我覺得香港嘅足球嘅球隊入邊嘅管理層咧，應該要有一個長遠少少去諗啦。如果你有心踏入呢個歐洲戰場，就應該有一套好長遠一套模式。譬如話，會唔會你比個領隊時間更長咧？因為你涉及可能唔好話一年換一個教練啦，你比兩年一任都好啲啊。因為有些比賽都是跨年度進行的嘛，基本上是。咁啊，當然啦，你同我都明白有些東西都不能夠是一個很複雜的咩嘅，係一種獨有的文化嚟嘅。香港足球圈嚟講係基本上係亦都 希望慢慢改變啦，即係你其實你鄰近啲國家，例如你泰國啊，你就算你中超啦，中超都。其實我都覺得佢開始慢慢變化㗎，即係你睇到恒大都有很好嘅成績，係嘛？咁當然啦，錢係其中一個很重要嘅嘢啦，但係其實裏面嘅管理都很重要 啊。嗱，咁啊陣間我想原本諗住有個問題就係喺東方對南區嗰場波又再問你嘅，咁啊而家順便講埋一講亞洲杯嘅賽事。 係。 咁啊喺上個星期嚟講啦，梁守志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就係話我而家做為下屆做好一個組軍嘅準備。咁其實我以佢而家嚟講啦，最基本啦，就已經係好如果假設東方攞到今屆聯賽冠軍，佢已經可以直入呢一個亞冠杯。的淘汰賽階段啦，唔係應該咁外圍賽嘅階段。 外圍賽係啦，平 安。咁樣，但係當然呢、這個有保留嘅，因為聽講話今年如果喺季尾國家嗰個分數體系上，香港攞到某個分數咧，係可能會爭取到一個 直入亞冠杯的分組資格，咁呢個後話。但係梁守志講明㗎啦，我喺下屆嘅組軍入邊係以亞冠杯嘅基礎去進行嘅。嗱，本身你本身亦都係做過南華嘅教練啦，你曾經都有為過亞洲賽嘅，無論喺你當年目前嘅狀況，或者係我相信你做南華個，你都會諗下屆亞協杯會點樣㗎嘛？你認為？如果喺 Peter 嚟講啦，應該唔好講 Peter， 即係話如果香港球隊真係用一個亞冠杯基礎，係個方向上係好嘅，但係目前球圈嘅資源上係咪會覺得喺三個外援位置、一個亞援位置入邊，你將佢再調高佢嘅素質，再配合埋本地球員，會令到同其他亞冠嘅球隊有另一拼咧？你認為？ 我諗。你話提高 嗰四個位置， 係咪有你一拼呢？但係足球係十一人啦，係嘛？同埋你如果你計埋後備，你基本上係十四人去比賽應付一場比賽。但係單單靠嗰三個係咪一個好好嘅事呢？咁樣但係一樣嘢啦，除咗外援質素高之外，其實我哋個本地華人嘅球員嗰個能力質素亦都要相對提升啦，係嘛？咁我相信而家東方嘅人腳係。在本地球員嚟講係最好啦，係嘛？但係可能就係話要，如果你要去到亞冠杯嗰、那個層面，你真係要再提升，係嘛？咁如果要提升，其實我覺得如果啊，即係真係有機會香港可以攞到個資格入到小組賽嘅亞冠嘅，我覺得政府一定要支持。 係 點解咁樣講咧？即係佢可以會唔會撥一幅地啊？ 係 或者撥一個球場啊？ 係。 俾呢一隊球隊，去使用， 嗯， 總之每一季， 係 你係代表香港嘅， 係 你又去呢個地方啦，咁啊做基地啦，咁你可以日操夜操， 係 咪一個好完善啲嘅訓練俾個球隊？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叫做推動力咯， 係 係嘛？但係我哋真係好需要好多嘅青年球員去。個鍛鍊，係嘛？即係咁樣先至可以話達到你話嗰、那個那個水平， 係 同埋嗰個亞冠杯水平。但亞冠杯唔係一隊球隊啊嘛， 係 係咪亞冠杯？其實你講真的，你一場你打咗幾多場啫？都係講緊係一二三六場嘅可能，六場波。但係你組織一隊球隊打仲要六場波，你本身聯賽你個強度唔夠， 係啊， 出到去打又係唔得㗎。 即係學你話齋，你一定要有一個一定嘅強度，然後將班人先谷到去某個位，你先至同出邊嗰個水平接軌。係 啊。 嗱，先唔好講華人啦，就算我當你攞入籍兵啊，係人都知道啦。經過香港隊嘅賽事之後，所有入籍兵全部就已經係離開香港嘅，就去咗其他國外球會發展嘅。你要召翻去落東方度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同埋第二，真係俾你叫得翻去落嚟啦，譬如話其他保。福保羅嗰扎啦，咁係咪又係真係幫到隊波？學你話齋，你落到呢個水平、呢、這個訓練、呢、這個比賽強度，佢係佢谷唔起嗰班球員應嗰個水平啊！喺本地聯賽嘅水平質素嚟講係，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就呢個層面唔同香港隊， 係 香港隊可以，譬如話佢本身某一啲假設啦，如果唔係超過白學啊嗰扎咧，肯翻嚟嘅話咧，因為佢喺國內嘅水平係粗成年，你只知道落嚟香港踢過一兩場波啫，佢可以真係幫到球隊嘅。但係實際上喺球會情況就唔係咁樣睇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代表香港落嚟踢一兩場波係有表現嘅，點解？因為佢羣上嘅訓練質素夠 啊 嘛，咁。你香港，你就算你嗌翻上邊落嚟翻香港嘅球會，咁你球會個訓練都冇上面咁強，或者競爭性冇上面咁高嘅時間，啲球員就會習慣性懶惰 啊，係啊， 懶惰同埋會習慣咗啊嘛，咁變咗其實佢就相對退步，係嘛？咁其實我覺得係要我哋要去即係令到個個聯賽水平高，一定要訓練嘅強度夠，同埋訓練嘅時數夠，係嘛？仲有。所有嘢都係專業去做，咁你先至提升到球隊球員嗰個能力，同埋成個聯賽水平提高，咁你先吸引到啲球員入場。 係啦，嗱，所以有一樣嘢啦，希望大家無論點樣都好， 都仍然繼續入場支持，因為其實傑志同南華咧仲有四場分組賽要打嘅，基本上係咁出線仍未絕望嘅，咁大家希望能夠可以支持佢哋啦，希望能夠可以爭取一個出線職位啦。咁亦都希望，如果假設東方真係直入呢個冠杯嘅小組賽咧，都係一件可喜可賀嘅事嚟嘅。基本上係咁事情都係拭目以待。但係我哋都係講翻今週聯賽先啦。嗱，咁樣今週聯賽入邊星期六咧，就黃大仙咧近況啊，真係幾好喎。喺上一周賽事贏咗對手之後咧，攞咗救命嘅三分，逃離呢個降班漩渦啦，就暫時啫。咁今週賽事就對住南華。咁點睇啊？對住南華嗱，南華即係我諗係受到好大嘅創傷啦，即係講主場輸咗個4-0，而嗰個地獄球場比南區嗰個更地獄嘅，即係聽阿李 Sir 所講到。咁你黃大仙對南華呢場波，你覺得黃大仙能唔能夠鼓其餘勇可以攞到一分呢？其實係 我覺得黃大仙而家佢每一場波都是一個目標嘅啫嘛， 係 係嘛，都是要攞分 護級， 係嘛護級，係嘛，即係佢哋班球員，你見到其實最難打嘅波，最難打嘅球隊係乜嘢咧？同你搏命嗰啲， 係 最容易打咩咧？唔知點啊，冇所謂啊，即係冇目標啊，踢又冇所謂，贏又冇所謂，輸又冇所謂嗰啲，係呢啲先至最易打啊。咁但係你最難打就係同你死過。同你搏命，係嘛？但係你話喺釜山度，你話黃大仙喺釜山度對南華，釜山度個球場係一個因素嘅，因為相對真係細，同埋有啲怪風嘅， 因為佢嗰個凹位就 係啊， 啲風轉向好怪嘅，完全係。 咁我唔知道禮拜日嗰個天氣點啦。咁啊，如果真係我自己本人都覺得黃大仙唔係冇機會攞分咯。係嘛？咁你南華例如依一場波輸咗，咁你南華下一場再要應付亞協杯嘅時間，亞協杯嘅時間會唔會又流力呢？ 係， 因為佢已經冇機會再失分㗎啦嘛。 但係咁喎 ，Andy， 佢個目前而家嘅傷兵陣容狀況，南華係已經係咪去到一個冇得俾你去有流放嘅階段咧？即係話。不是你想流同放啊，是你已經不夠，開始有些不夠球員用啊， 不夠用啊嘛， 係啊， 係啊， 佢焗住踢咯。 其實我覺得佢不是不夠球員用嘅，你見佢其實後備陣容佢就好多青年球員啦，但係都唔俾機會佢踢啊嘛，即係你其實上季開始你見到有好多劉卓軒啊， 係 林博希啊，係嘛，有好多青年球員喺度，例如今年上嚟嗰個黎永啊黎。咩槍？黎耀昌， 黎耀昌， 其實出場機會唔多，係嘛？咁你依啲其實你有冇機會去俾機會去鍛鍊佢嚟準備而家啲咁嘅情況，係嘛？咁教練有冇去部署依個情況出嚟咧？ 咁你講一樣嘢，我哋都有少少為依個車輪秋平反，因為點解咧？上場波攞咗個紅牌咁樣出咗場打少個啊，但係頭先你就講一樣嘢。車輪秋今屆嚟講都唔知道踢到幾場波，一落已經係一個亞協杯嘅賽事，即係有時我哋都希望唔想為平機而平擊，即係公道少少講句啦，即係為某一啲球員，即係佢即係有啲人都話，喂個龍搞錯有幾條波可以，即係佢即刻喺嗰刻攞摩拉嚟俾，但係調翻轉啦，喺南華嚟講，當佢公布呢個亞協杯陣容嗰陣咧，唔出摩拉你哋又好開心嘅，其實係擺翻啲。大個頭喺前面，到你輸個波，你就話點解差個摩拉？咁我又覺得真係好難服氣嘅，根本上係。 我覺得即係一場波失波、輸波，唔係話一個人嘅責任咯，係咪啊？即係成隊波係有責任去維持你，或者你防守係好噶嘛，同埋抗禦人哋點樣入波，或者你我點樣去進攻人哋，咁唔係一個人嘅責任啦。但係在於即係我哋教練層，即係教練角度嚟睇嘅嘢啦。佢話齋，你話車仁秋，咁其實車仔都嗰陣時夾大步跟咗我幾年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好紀律性嘅球員嚟嘅，係嘛？紀律性球員嚟嘅。但係上一場波咁快出場， 其實你見到見到佢係可能係收咗指示啊，收咗指示唔係出場，收咗指示係緊逼嗰、那個嗰、那個對手啊，啱嘛？所以佢有啲情況佢就處理得唔好。咁、第二就係可能牽涉到又係話經驗問題。 經驗啊！ 咁你經驗就一定係要比賽去累積嘅。同埋個教練亦都要同佢去傾。其實教練想個球員佢點樣做嘅一場波，咁其實教練亦都有相對嘅責任咯。如果唔係，個球員點會更加咁魯莽去做一啲咁嘅嘢，影響到成個結果咧？咁樣呢個係應該問題咯。但係我覺得你話摩拉梁興傑，我覺得你既然你係選擇咗嘅，你就一定要接受咯。我覺得你唔可以因為即係咁樣去側重某一個球員嗰場嘅表現噶嘛。咁我覺得球迷角度可能有球迷嘅睇法。OK， 咁我哋都控制唔到，但我哋作為教練都諗下我哋既然去選擇咗阿梁興傑守門，咁我哋都即係每個球員都有自己嘅利弊咁我哋都要去接受，同埋點樣去彌補，係嘛？訓練上啊，戰術上啊，點樣去彌補翻嗰個球隊嗰個不足咯？ OK， 嗱，咁啊喺呢度啦，講完南華對呢場波啦，咁啊就跟住落嚟就講東方對呢個南區啦。咁東方喺目前形勢嚟講咧，雖然話同呢個傑志嘅差距只係一分啫，但係其實東方打少兩場波嘅。而家按目前嘅形勢上嚟講咧，佢如果直落三場波能夠全取分數嘅話咧，分分鐘已經可能提早兩至三輪已經係攞到今屆嘅港超聯嘅冠軍㗎啦。咁但係當然啦，首先就喺今週賽事一定要贏南區噶啦。咁南區嚟講，正常我覺得應該取勝機會都好大嘅。你覺得點睇咧？ 你覺得東方取勝機會大係嘛？ 我覺得取勝應該大嘅東方。 我覺得就機會和波多。 和波多 係啊，因為點解咁睇咧？即係。其實你看到整體南區今年嗰、那個嗰、那個打法啊，嗰、那個打法上係好好穩定啊，個表現係好穩定啊，即係唔會相差得太大嘅。OK， 相差太大，除非有傷兵，係嘛？咁但係你諗下，銀牌決賽又係東方對南區，係嘛？咁而家關鍵嘅時間又喺大球，喺旺角場，咁我覺得如果我係鄭少聰係咪？即係、就是、我去點樣推動呢班球員係嘛？即係、就是、我一定同佢講係咪報仇啦呢、這個情況係咪？咁我相信南區有目的，亦都有一個有一個目的去踢呢一場波咯，呢個最重要咯，係咪啊？即係咁樣會令到東方攞分唔係話相對咁容易咯。 但係我覺得東方有一樣嘢，有一個人要真係要提防啦。有兩位，一個蘇沙，另外一個就係夏志明啦。如果以夏志明嗰個速度嚟講，以現今東方後防線，除非你話後期爆殼中間嗰啲翻去爆嗰啲啦。你話東方後面嘅後防線係咪老嘅？又唔係好老。但係始終你以夏志明依一刻嘅速度嚟講咧，係對東方嘅後防係構成有一定嘅威脅嘅。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同。 我相信而家你講速度嚟講，夏志明係真係快嘅，同埋佢嗰個佢係好醒目嘅啲球員啦，但係都要睇南區點樣部署咯，因為點樣去送個波俾佢啊嘛。你後面都送唔到個波俾佢，咁你佢點樣去發揮到嗰個速度咧？係嘛？咁相對我諗東方佢自己本身都要去諗下咯，即係諗下。去擺啲咩人去前制翻夏志明啊、蘇沙啊呢啲咁快速度嘅球員係嘛？咁要真係睇東方嘅教練嘅個功力啦。 嗱，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星期日咧賽事咧就夢想晉期啦，就對住流浪啦。夢想晉期咧就有啲回落，流浪喺過咗新春之後咧就有一個反彈嘅位嘅，曾經係，但後尾而家就。反彈唔知得你，表現得佢都仲有黃大仙，基本上令到佢好慘啫。就其實近期嘅表現有復甦噶啦，就喺排緊聯賽榜嘅最尾嘅位置。而呢場波咧 係流浪係最佳嘅搶分大戰嚟嘅啦。因為自從朱兆基嘅離開，雖然主教練都係梁志榮啦，但感覺上係隊波有啲回落㗎。近期係基本上係，但係對，我覺得呢場波就反而五波喎。你認唔認同咧？ 呢場波我覺得流浪會個 取勝機會大啲， 即係取勝機會大嘅、因為你始終你踢深水埗，深水埗運動場始終個場勢啊， 係 你相對流浪嘅 九龍灣火燈草 係唔係相對你流浪嗰啲球員身形有啲高大， 係 因為你就夢想盡期啲後防啊，甚至乎中場係比較矮細啲，咁啊相對去應付啲高球咧就會弱啲咯。咁我覺得流浪如果去把握得到呢一個機會或者呢一個要點咧，可能有機會取勝，因為始終流浪本質個球員個質素真係唔差㗎，係嘛？真係唔差嘅。咁尤其是而家水深火熱啦，係嘛？如果呢場都大家利是嘅嚇，大家利是嘅咁啊，真係。真係大家利是啦，咁啊，咁啊，真係都幾大鑊，係嘛？咁啊，變咗就真係希望啲球員就可以拋開個心情去踢呢場波，唔好咁大壓力啦。因為你對夢想盡期係完全冇壓力㗎啦， 係冇錯。 佢反而放開嚟踢，反而未必會一個即係可能一個很好嘅表現都唔奇啊。 學你話齋，此消彼長之下啦，咁啊講鬥心應該流浪會強過近期嘅，即係近期而家去到一個幾尷尬的位置喺聯賽榜，高不成就低不就，基本上都唔知點樣上。咁另外除咗佢之外咧，咁啊仲有最後一場波啦，就係元朗主場將會對住飛馬咯。咁啊元朗主場嘅成績咧都唔係差嘅，但係飛馬今屆俾我感覺咧，佢反覆得好緊要，一係差，你望佢再差，佢又會忽然間彈翻場俾你。咁究竟你嗱你點樣？我呢樣真係講唔到啦。飛馬呢場波真係，我估唔到呢隊波喺下一場將會交一啲咩表現俾你啊！基本上係，你點睇咧嗱？ 我點睇啊？ 即係我遇到一啲叫做奇怪球隊。 我諗都唔係覺得奇怪嘅，我覺得飛馬即係飛馬，你知道前身啲球員啊， 我知 即係 都係奧迪啊， 係啊，咁其實佢哋依一班再今年夾埋一啲例如阿郭建邦啊啲有經驗嘅球員，個磨合性係我覺得 係 真係仲要相對要多咯，係嘛？即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你上一場波飛馬輸咗啦，輸咗咁，但係今場波，我覺得去到元朗嗰邊，佢個真性會大啲嘅， 係 係嘛？即係始終可能啊飛馬老闆以前都喺元朗， 係冇錯 落腳噶嘛，落過腳噶嘛，咁所以可能私底下嗰、那個啊真性心啊會唔同啲啦。咁但係相對元朗，其實元朗呢場波都幾關鍵嘅。如果佢喺呢場波攞到分咧，對佢日後另外嗰兩場對啲下游或者同級嘅球隊咧，佢個機會會大啲咯。如果再輸埋又，我覺得就真係危險嘅。 係啦，因為元朗跟住落嚟就要對東方啦，咁啊最剩翻尾依個場對黃大仙咧，叫生死大戰㗎啦，護級嘅。咁啊最後尾嗰場波對夢想盡期。咁咧就係睇下佢會點樣，都仲有一個空間做修正嘅。咁啊，頭先你所講啦，就飛馬嗰度啦，點解會覺得反覆咧？嗱，按聯賽榜嘅排名成績嚟講咧，就唔係話太差嘅。但係點解咧？就因為可能係個文化背景問題，令到佢會覺得將佢同南華東方三隊波形成一座叫做間嘅，即係有一種砌舊數就廣超嘅逼科。但係以人腳嚟講，佢唔能夠同南華傑志東方雙排並行嘅，基本上係。但係當年老闆係對於呢支球隊有一定嘅期望，基本上令到可能有一個心理壓力，會覺得佢處身呢個位置係唔理想。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過渡性啦，係、 嗯、 嘛？過渡性問題啦，因為同埋你磨合啦、嗯，始終你飛馬好年青嗰啲球員，雖然好有 potential 啊，即係好有潛質，係嘛？即係未來嘅香港隊啦，咁但係係都要需要一啛嘅鍛鍊啦，同埋個磨合 上我真的要需要多一點咯，即我希即如果他出年的計劃的話，我相信一定要侵回多一些的、有經驗的球員、再有經驗的球員帶這一班球員 去成長、是吧，成長 OK。 嗱，咁啊，喺今週入邊咧，就本地波時段咧，就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亦都講咗今個禮拜嘅星期六、星期日嘅賽事啦。希望大家能夠喺多多入場支持本地足球聯賽啦。基本上難得今屆嗰個入座率都已經有顯著嘅上升噶啦。基本上嗱，咁喺呢集嚟講咧，就多謝啊 Andy 啦，就幫手啦，就希望喺將來嘅日子能夠再可以邀請到你上嚟幫手咁樣啦。咁啊～在節目完之前亦都提一提大家買最新一期的進攻足球，參加有獎遊戲，有機會抽中這個曼城作客球衣。另外希望大家能夠在這個動曼城進攻足球的 Facebook 專頁和這個 YouTube 頻道裡面就贊好我們和訂閱我們的頻道，希望令到我們的人數有越來越多人去支持我們繼續下去啦。這裡節目到這裡到此為止，咁下周一等埋阿柳 Sir 啦，我諗阿李 Sir 都可能未必翻嚟，未落機啊！ 食緊嘢喎， 我仲要再等多一集啦。咁樣就係咁啊嗱，咁啊下個星期一再同大家面。OK， 好，拜拜。 拜拜。